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晶泽。2015年的7月31号，国奥委会第128次会议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举行，这一天也将在这里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。在陈述人等待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吉隆坡会议中心的另外一边，国奥委会的委员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投票。不料在投票过程中，在门外等候的北京申冬奥代表杨洋得知投票出了一点小意外， 计票器出了问题，然后改成纸质的了，私下投票，所以也不会，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反应。我就想说，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委员们的支持，加油吧。 下午5:57，人们终于迎来了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的揭晓时刻。姚明甚至有一种高考的感觉， 有点高考的感觉哈。走入这个场地的时候，心里边确实有点忐忑。 刚刚我们看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宣传片，现在就要揭晓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。这两座城市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中国北京。此时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缓缓走上讲台前，他手里拿着印有奥林匹克标志的手卡，在那上面写的便是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的城市的名字。 As in every Olympic competition, however.There can only be one winner. 时任北京冬奥申委秘书长侯玉兰回忆当时的心情： 焦急，尽管当然不出意外的话，谁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呢？当然，你谁也不能说我就100%就有把握拿下了。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. Beijing. 2008年，北京以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，在百年的奥林匹克历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。2022年，冬奥会的圣火又将在中国升腾，中国冰雪运动的冬奥梦由此实现。北京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都，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。对于获得冬奥会举办权的北京来说，将又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，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。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， 同志们，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。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 同志们，冲啊，冲啊，去打国民党！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，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。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，请收听小说剧《建军大业》，作者陈玉福，出品人李涛，第14集。